唐鼓声未满，扰你清梦一晌。醒后听戏言，卸妆问铜镜，长调短叹一场。落幕歌分散，那个 一曲琵琶